场的终点，无论是不解或是安慰，今夜早已满是你的气息，我的抚慰，我的温暖和你。掠过你如海浪。